定会给你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还有说就是会去大力装修和设计这一块。所以说我们在看样板间的时候要看哪儿，要注意哪儿呢？有几个情况啊，大家可以聊一聊。首先呢，就是注意样板间的实际的尺寸比例。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新房的这种样板间，它其实是不在实体楼里的，也就是说我们看的其实是期房，它这个房子可能是还在挖地基，可能是还在建，那它的样板间不在实体楼里，所以说呢，它就跟实际的我们最后交房的那个实际那个房间的尺寸可能就会有所不同。那首先是比例，然后就是面积，所以说这两点呢可能不会差太大，但是呢也会有略微的差距。那我们怎样去规避这个问题呢？就是要跟这个新房的销售要一个详细的户型图，那这个户型图里就有比如说面宽啊，每间房的实际尺寸啊，那您看的时候啊，自己带一把尺子去量，去现场量，这样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这个样板间和最后自己要选的那个房子到底差在哪儿。这个是第一。第二块呢，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这个户型的实际的使用率是多少，也就是咱们之前反复提到的这个得房率。那得房率其实它是从正面反映了这个房子最后的实际的居住的情况，还有居住的一种最后的是一个那个叫最后我们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体验情况。它可能面积可能是就是说89平的这种三居，那实际居住肯定就不是这个面积，所以说样板间这块是不能完全展现出来的。这是得房率的问题。那还有一点呢，就是也是最容易我们购房人忽略的，还有就是实际家具的尺寸问题。样板间里的家具啊，有可能啊，或者是说大部分样板间啊，它是比咱们实际最后家里居住的这些家具尺寸要小一号。也就是说我们去看样板间的时候，其实是如果不是很仔细的是注意不到这点的。那我们一般的尺寸，就比如双人床的尺寸就是可能是1米8×2米，但是样板间的双人床的尺寸呢就会是小一号的尺寸，这样呢给你感觉就样板间非常的宽敞明亮。那提到明亮这个问题啊，还要注意样板间所有不管是白天不管是阳光好还是阴天，它的所有灯都是开着的，而且是很多很多灯，给你的感觉就是宽敞明亮。那如果这个样板间的朝向跟咱们实际要选用的那个房子的朝向是一样的话，可以要求这个销售啊去把灯关上，看看没有灯的情况下实际白天这个房子实际的采光的情况是什么。这个是光线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一些小的细节问题啊，就比如说样板间一般都不会给你设置这个上下水管道，包括这种比如空调啊，也是跟那儿摆一个空调，是不会给你钻这个空调眼儿的。所以说咱们尤其是在看厨房跟洗手间的时候，看上去往往就是非常的宽敞明亮，但是咱们实际在收到房子居住进去之后呢，它是会有上下水这些管道问题的。所以说这些也要考虑在内。上面就是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注意样板间的实际尺寸。第二个就是得房率。第三个呢，样板间的家具看看是不是跟咱们实际用的居家的家具小一号。还有就是最后交房洗手间和厨房的管道问题。还有一点啊，也是大家很难去注意到的，就是样板间它都是不设门的。每个房间都是没有门的。 真的是没有门的。 所以说没有门呢就让人感觉特别的宽敞明亮。所以说这个样板间跟最后咱们交的房子就是一个买家秀跟卖家秀的这样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吧。所以说咱们看样板间的时候，不要被样板间的装修的非常好非常宽敞明亮的这些外表所迷惑了。大家一定要去拿上尺子，然后自己想象一下自己实际最后交房的样子。包括精装修，精装修有一个窍门啊，就是说样板间虽然是精装修，但是它也会有一个备注的，就是说有的地方它不是最后的非交房标准，大家一定要看好啊。可能 您被这个门口的这个玄关深深的吸引了。但是呢，这并不是实际的交房的标准，需要您后续去装修设计。 嗯，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看好。嗯， 没错。我再增加一提醒一点啊，就是刚才您也提到的这个装修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另外您还得想着您能不能花到这个做样板间的这个钱。 是的， 因为做样板间的时候，大家开发商他肯定是怎么能够体验效果，或者怎么能够让它漂亮，他怎么去装哈。 嗯。 但是呢，我们可能在自己家装修的时候，不可能完全按照这个样板间的那种标准。 嗯。 它真的，比如说可能装饰啊，包括什么就这种这个装饰条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做的挺多的，但是我们家里可能不一定完全按照这个效果走， 对 啊，所以可能钱也花不了那么多，所以出来的效果跟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对 对， 而且是样板间的精美装修，往往是最吸引的是女性的购房人群。 像我就特别喜欢去看样板间。 是的，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提示啊，其实我们也能得到一点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家庭自己装修的时候，那有些屋子其实真的我们也可以不装门呐。卧室肯定是要装的， 对 吧？ 对。 然后，因为有些人，比如说家里可能会有一个这个书房， 嗯， 然后或者说是有一个这个，就是比如说像客厅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地方， 嗯， 那有些地方可能我们大家自己可以想一想，你在家里的时候，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哪间屋子是基本上不关门的？ 嗯 啊，我觉得像这样的话，大家其实在装修时候就完全可以不装门也可以，也不是说非得说说有个门我就一定要装，按照墨守成规的来走，也不一定，对吧？ 其实我觉得高老师这个提议特别好，因为有的房间它的功能性并没有那么私密，就比如工作室、书房这种，如果家里人口不多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去装这个门的。 对， 而且大家可以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啊，最后居住进去在你真正的去体验的时候，发现可能某一间房间的门常年都不关的。 没错， 嗯， 确实是。 是 像我就记着好像我们家里的就是那个类似书房的地方， 是吧？嗯， 从来没关过。 对。 然后卧室肯定是需要的嘛，因为有的时候外面干事儿的时候你需要安静睡觉啊休息。但是有些地方真的是没有太多必要安装个门啊。 对。所以说我们在保持私密性的情况下，一定要去判别一下自己以后这间房它的实际的使用状态是什么样的。 嗯嗯，或者按照大家自己现在你居住的一些生活习惯， 对 吧，然后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装修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啊，就一定不要墨守成规，或者说不要说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或者说一些习惯来走，但是也许可能根本不适合你，对吧？ 嗯， 对嗯。 好，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啊，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能找到我们。另外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那因为上周六的时候呢，上周日的时候呢，我们带大家亲自啊，老师们带着大家去选择一些，比如说像主材怎么去挑选，给大家讲了很多方面的一些装修的知识。那现场也是有很多的朋友想报名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不过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下，一定要提早的来报名，因为现在排队的朋友很多，因为我们是公益的一个活动，需要老师提前的一个月的时间去先让您房子里去看一下情况，对吧？给大家讲一讲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注意的，或者以后跟设计师怎么去沟通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人很多，而且又是90月份，大概又是装修旺季，所以大家一定记着提早报名，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好，来关注我们的下面的一个问题啊。丽丽啊就说问一个问题，说请问买房的时候这个排卡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这个排卡排号包括认筹包括这个小定金，其实好多买新房特别是第一次买房的人都比较懵，那排卡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有排卡这种情况说明它要集中开盘，排卡跟集中开盘它俩是有关系的。那开盘的方式其实是分两种的，第一种是积累到一定的排卡数量之后那集中开盘，第二种呢就是顺销，也就是说我们去看这个房子它可能现在还不能买呢，等到开盘那天才能买。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看这个房子如果我当天看上了就可以去交定金然后做后续的一个买房的手续了，这个是两种情况。排卡呢就是在第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当这个楼盘还没有您不能 就是不能现场去买之前的一个排序，我们可以叫排序，包括排序、排卡、排号，其实都是一回事儿。通俗点来讲啊，也就是说，比如这套房子，这个房子有500套，那他可能排卡的人排到了600，所以说最后开盘的时候呢，可能在600个人里去选这个500套房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没有说清楚，大家有没有理解啊？ 嗯， 就是说，按照，比如这个房子售楼处刚开放了，那他可能第一个去看的人排了第一号，等到第100个人去看的，那就排到了第100号。那如果开盘的时候，开发商去是按照这个排号顺序去选房的，那如果只有50套房，那第100号的人就很有可能选不到这个房子，选不到这个房子，嗯。这个是什么叫排卡？ 哎，无论是排卡排号啊，其实还是因为这个房子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想要的朋友又比较多啊， 嗯、 所以没办法，只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吧。 这个里边还涉及一个，就是说，一般就是排卡，后续跟着就是交一个小定金，这个小定金就是一个意向金。那很多的购房人也问了，就是说这个定金到底后续如果我不想买了，可不可以退？其实是有一个法律上严格的一个规范的，也就是说这个定大家一定要看是具体是哪个字，如果是一个如果是言字旁加一个甲乙丙丁的这个丁。这个定呢是可以退的，如果是宝盖头的那个定，那这个定就是具有一定的法律效益的。所以说这个定，如果您后如果是这个定金的这个定的话，如果您后续如果说我交了这个定金，那后续我不想买了，那退这个钱可能就阻力比较大。 好了，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条信息啊。这个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经济夫妻名下有一套两线房，说这样的话还可以再购买这个二手房吗？ 这个两线房的话，您要看一下这个两线房是您什么时候买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10几年之后买的两线房的话，那再买就不可以了。让您具体查一下这个有一个明文的规定，然后您查一下您到底是什么时候买的这两线房。 好，来看一下这个小尹的问题，说我爱人在京东上班，就大概是在这个什么位置啊，我还真不知道。然后他说他自己在奥森上班啊，这个我知道位置，所以想找个离地铁近点的。目前在看这个现境房，说二手房呢看过像亦庄的或者是通州的，具有通州资质的可以购买，但是呢没有什么好的户型，首付也比较高，想首付控制在200万以内，那现在不知道到底怎么选了，所以能帮着忙看一下吗？ 首先他这个朋友，他的条件还是挺多的，我建议您先抓主要的条件。第一就是说他需要买一个临铁的房子，那临铁的房子，那大兴的这些现境房里，那如果不是临铁的就咱们就自动排除了。那第二呢，您到底是想在大兴选呢还是想在通州选？那您既然有通州的这种购房资格，但是通州现在新房很少，所以说势必您就要去选择通州的这个二手房。那您到底有没有做好买二手房的准备？因为二手房跟新房来比，它条件还是挺不一样的。第一，它可能不是纯新的；第二，那它首付势必就要交的多一些。所以说这种情况您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其实从我这儿建议，还是建议您去买大兴的这个纯新的现境房。第一呢，现境房它有虽然有一个5年的出售的限制，但是它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大开发商，然后价钱也相对来说比同区域的纯新商品房要便宜，所以说还挺适合这种像您这样的夫妻二人都是这种上班族，然后是首套的这种情况的。 我觉得200万吧，其实还可以。 他已经首付真的不低了。 对，可以。然后呢，可能不能买说特别大的房子，但是对于小两口来说，还是可以比较合适的。 对。 基本上买个这个60-70平的，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了。所以挑选余地还可以。然后像二手房啊，选择余地也比较大嘛，对吧？ 对。 不像新房，可能只能在那么几个地儿。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说这个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随时都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来告诉我。如果您能把您的这个想法说的再细致一点，就是更多一点，让我们去给您挑的一些余地哈，这样会更好。 好啊。好的，我们下面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个小西问到说，在大兴买了先进房，听说马上快开盘了，请问在开盘的时候我需要注意些什么？ 嗯，这个问题也挺好的。确实咱们八月是先进房的，八月到九月是先进房的开盘的一个爆发期。那有很多的这样的购房人，他都是第一次购房，他第一次买房，他可能没有面临过这个开盘的这种情况，所以说还是比较懵的状态。咱们可以今天可以具体来讲一讲，那要开盘了我需要注意什么呢？其实买新房啊，在开盘的这种选房前啊，要注意的东西还是挺多的。首先呢开盘咱们先聊聊开盘具体都干嘛吧。 嗯， 那开盘呢，首先就是说确定一个选房的顺序。选房顺序分两种，第一种就是刚才咱们聊的就是您在看房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排卡，然后您到底是排到了多少号。那有一种呢是按照您之前的这个看房的时候排卡的那个号去开盘当天去选。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也是现在比较普遍的啊，就是现场当天去摇号，以一种现场摇号这种公平公正的方式去确定您到底是多少号去选房。就比如说当天一共开500套房子，可能有1000个家庭去选。 嗯， 那如果您排到了这个第100号，说明您还是非常百分百的可以选到您的房子的。 嗯， 所以说这是开盘的摇号的这个环节。还有就是摇完号之后会有工作人员现场去叫号，他是分批次叫号的，可能二十个的这么叫。当叫到您的时候，您就要去这个选房区去选房了。那有人可能就觉得，那选房是不是跟我看房似的这么简，就是可以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去选？其实不是的。 嗯， 现场会气氛会非常的紧张，因为给每一组家庭的选房时间也就1到3分钟， 对对对， 甚至就几十秒的时间去选。那现场有一个销控表，销控表上是当天开的所有户型的一个展示。那如果这个房子被选走了，就会贴上，就是把这个房子会用贴纸贴上了，您就看不到了。所以说您能选的就是现场这个销控表您能看到的这些户型，也没有什么沙盘，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就是说楼栋让您去很直观的去看，现场就是楼号跟房号。 嗯， 所以说您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前期在开盘之前您要做充足的准备。那我就看中了哪套房，您选一个都不行，因为现场您不知道您自己最后是多少号选房。 嗯， 所以说您要做充足的准备，您要多选几套房，以免您看中的房子被提前选走了这种情况。 没错。 那刚才咱们说了选房完了之后就要填写一个认购书，填写完了认购书之后那您就可以退场了。 嗯， 那一般是在开盘以后的15个工作日，甚至说7个工作日，甚至说3个工作日就要去交首付了。所以说开盘之前还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说把首付准备好。嗯，所以说咱们说了这么多来总结一下要注意什么。嗯，最重要的注意的就是几点。第一个就是说开盘当天会非常紧张，您不要自己去，一家至少出两到三个人去开盘的现场，人多力量大，然后有什么突发的情况也可以家里人一起商量。第二，提前带好材料，那在开盘之前您的销售会跟您有这样的一个沟通，会告诉您现场都要带什么，最起码的是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比如银行的一些证信，前期的一些认购的材料，这些都要带齐了去现场。第三点，那现场刚才我说了，现场是非常的，选房现场是非常紧张的，所以说一定要在现场保管好自己的材料，如果现场丢了真的是没地儿找去的。嗯， 所以就是说咱们在之前要做好完全的一个准备。 对， 对吧，就是不管是房型户型想选什么样的这个几层是吧， 嗯， 你都要提前做好准备。到那儿现场其实就是一个你排到了以后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这种户型，有的话赶紧拍板就完了。 对， 就不可能让你现场说我再看比较一下这个没有时间。 甚至说现场啊，就是说不会给您太多的选择时间。如果说有的比较心大的购房人，我就选了2套，那现场 如果这两套都被人选走了，那您要备选是什么呢？这种情况啊，如果现场啊您的之前选的房子都被选走了，那马上启动第二、第三方案。 嗯， 那在总价可以承担的这个范围内啊，就比如朝向、户型啊、楼层，都是可以作为稍微调整的这个因素的。 嗯，没错。好的，我们刚才呢也是跟大家一起再聊一聊哈，关于在选房过程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那这个其实也是最近，因为先进房的朋友要买的还是很多的嘛。 是。 如果您真是很幸运啊，这个摇上这个号了，可以去买的话，那您在当时现场应该准备什么啊？算是给大家也提个醒。 嗯。 很多朋友如果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问一个简单点的问题啊。 嗯。 比如说这个有一朋友说办了50万的这种大额的信用卡，如果不提取的话，会不会影响商贷的这种批贷？批贷以后那提取的话，会影响放款吗？ 嗯，是这样的啊，就是咱们在这个贷款未放款之前呀，尽量啊不要换工作，像什么结婚啊、离婚、辞职啊， 嗯， 包括这种 都不要干是吧？ 不要有大额的这种消费贷， 嗯， 包括什么有的一些网贷啊，比如什么白条啊，什么这种。微信上的这种小额的这种消费贷也不要有， 嗯， 那不要有这种征信情况上的变化，这些尽量都不要有， 嗯， 那50万的这个大额的信用卡影不影响您的这个批贷，其实是看银行那边的审批的，有的银行紧，有的银行就比较松一些， 嗯。所以就是相对来说吧，就是尽量的不要变任何您现在跟您有关系的一些 信息 情况之类的啊， 嗯。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的哈，因为我们也是直播的节目，然后随时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随时让大家来进行解答。 嗯， 好的，那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来看第一条信息。近日呢，相关政府部门和市场研究机构呢，相继发布了四大一线城市一到七月份房地产销售的情况。上海、深圳有所复苏，北京、广州是持续的低迷。调控最为厉害的肯定是北京啦。那新品的这种新建的商品住宅销售，同比下降是超过三成。 这个北上广深其实一直都是全国楼市的一个风向标啊。那它这个数据其实也从正面的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就是全国的楼市相对来说平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分开来看啊，那其实是刚才高老师也说了，一线城市它的累计成交面积其实是减少的。那从北京这块，那北京有一个统计，就是今年一到七月啊，北京商品房这个销售面积啊，其实同比下降了40%。那其中这个住宅的销售面积也下降了32.9%。那什么意思呢？其实给大家解读一下，就是卖的房子少了。那别的城市的情况其实也不是那么乐观。那整体来说呢，就是全国像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处于一个稳定的一个销售的一个状态。那北京这块其实可以值得一提啊。那由于这个刚才咱们也讲，上半段也讲了这个限定房的一些开盘，我们可以预见到的是，其实会在未来的两个月带来一个小小的回暖。 好的，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8月21号，在自然资源部召开的大棚房的问题专制装线整治行动的媒体吹风会上呢，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办公室负责人马素兰也表示说，自然资源部呢目前会同农村农业部对于京津冀的三地的大棚房问题呢开展一个联合督查。经过初步排查呢，发现违法建设的大棚房项目2799个，棚数是3.6675万个，涉及土地面积9869亩，购房者70%以上是城市居民。那针对大棚房的违法项目呢，各地近来也是出台了多项政策，强调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的实行动态的清零。 其实在我们从北京去河北呀、去天津也好的高速路的旁边，其实大家就可以注意到有很多大棚，其实这个就是大棚房。那大棚房呢，其实主要有三种形态啊。一个是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农业园，或者是说在农业耕地上建设的这种所谓私家庄园。那第二个呢，就是农业大棚，就咱们最常见的这种大棚房，并且是违法违规的这种建房。第三种呢，就是违规扩建的大棚房。那其实这种近年来啊，就是由于这种观光农业，然后农家院、度假村、休闲农业的这种模式的兴起，那建这种大棚房的现象挺普遍的。咱们都见过这大棚啊，其实这个大棚就是在表面上附上一层这种膜，那就是下面就是可能是采摘园或者是私家种地，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对于城市的这种美观度，还有这种防火的这种，有这种就是 危险吧， 容易引起这样的危险。所以说对于这种大棚房的这种治理，现在有一个标准的政策了，就是之前违法违规建设的这种大棚房都要统一的去管理跟拆除。 好的，来关注第三条信息。8月27号的民法典各分篇的当中呢，首次提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审议。那其中这个物权编草案专门规定了居住权，并对住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期间呢，届满续期的问题做出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 之前就是咱们明白点说，就是咱们现在住的房子还有咱们拥有的这些建筑，那如果是到了它的使用期限以后是该怎么办呢？之前大家都有猜想和讨论，那现在呢这一项规定算是落地了，就是可以自动续期。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下面一个信息。六月中旬呢，自然资源部称啊，全国统一的不动产的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已经实现了全国联网，我国不动产登记体系进入到了全面运行的阶段。那调查统计的显示呢，说目前我国335个地市、2853个县区，一共呢是设立3001个不动产登记办事大厅、3.8万个窗口、8万多一线的登记工作人员，每天为30多万企业和群众来提供不动产的登记服务。 这个不动产登记现在已经全国全面的实施了，那未来呢将有序开展这个以不动产登记为基础的这种统计的工作，包括咱们北京已经海淀区已经有这种不动产登记的这种自动的机器，大家可以几十秒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名下的房产，其实还是一个对于房地产税来说的是一个打一个基础吧。那其实所谓的不动产啊，并不仅限于咱们所谓的嘴里的就是常说的房产，其实还包括是像土地呀，就比如林地呀、草原呀，都是不动产。所以说不动产的门类还是挺广的，不仅限于咱们的拥有的这个房子。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条信息啊。近日说北京市的城市管理委和市交通委呢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停车场内啊充电设施建设和管理的一个实施意见，要求对辖区内尚没有建设充电设施而且向社会开放使用的既有停车场，按照不低于 10% 的车位比例来配建充电桩，同时规定燃油车呢不得占用电动汽车的一个专用泊位，交警可以依据北京市停车条例对此类情况开展执法。 这个新能源包括这种电车其实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之前有这种电动车的车主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和一个烦恼吧，就是我可能买了电动车但是 没地儿充电。 对，充电实在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儿。那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政策下来了，那以后的这种物流园、产业园，包括这种上班的这种工业就是产业园，还有这个大型的商场，那都会建设这种充电桩，充电桩可以方便大家去充电。 所以这倒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情啊，以后我们比如说在买这种电动车的时候，后顾这个顾虑就会少一些了，对吧？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我们看下面的一些问题。这边呢有朋友想问一下，想买总价大概400万三居，离潘家园的交通方便的而且适宜自住的一些房源，家里有俩宝啊，就是俩小朋友啊，说现在垡头呢有个两居室，想置换一下三居，可以公积金贷款，希望呢有电梯，老大呢是在垡头上小学有车，所以麻烦推荐一下这个置换的一些方案。 现在住在垡头其实可以，这种情况已经很明确啊，家里有两个小孩，其实垡头这个商圈呢就相对来说也是从同区域内相对价位比较低的商圈，可以在垡头啊像十八里庄、豆各庄附近去找，尽量不要离垡头太远，因为离垡头太远可能这个价钱就拿不下来这样的房子了。可以去这个华为西里或者说这个垡头西里去看一看，那400万以内能买一个小三室。 所以相对来说其实还可以，对吧？因为它的总价这个400万的话还不是很高，而且可选余地还是比较大的。 对，但是家里有两个小孩，那可能两室都不够住了，尽量能买小三室就不要买大两室。 而且我觉得啊，就是他如果说可以等一等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可以这样，就比如说你那个小一点的小朋友，等什么时候要上学了的时候，然后可以再去，因为他现在不是已经在老大在垡头上小学吗？等于小学这六年其实你不能动的呀。 对呀、啊，所 以要不然 给他推荐垡头或者是垡头周边的这样的区域。 对，一定要得近一点，太远了可能就不太方便。 可能这个网友觉得现在的楼市比较稳定，还是比较适合换房。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12年呢，用弟弟的名字贷款买房， 现在可以把房子和贷款过户给我吗？ 嗯，是这样的。首先过户办理过户的一个前提啊，就是这套房子是没有贷款的，或者说是已经把所有贷款都还清的。 嗯， 那如果是弟弟的话，可以说做一个这个直系亲属间的这种赠与。 嗯， 那前提是需要您本身是具有购房资格的，如果没有购房资格还不行。 嗯。所以基本上就是只要是您有购房资格啊，然后呢另外比如你做赠与也行，或者做买卖也可以。 对 啊，因为要看如果是满五唯一的这种，相对来说这个买卖也比较便宜嘛，契税1%嘛，对吧？赠与要3%嘛，所以你可以用不同的一些方式啊。 对， 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个单位集资建房分给单位员工的房，房产证正在办理的这个房子能买吗？ 啊，这个首先是一切没有这个房产证的房屋买卖都是具有风险的，并且这个风险还是挺大的。 嗯， 所以说您要去评判一下这个单位集资建房分给员工的这个房，它的房产证或者说它到底是有没有房产证，还是说有一个集体的房产证。所以说这两点还您需要明确，而且这个房产证正在办理这个消息到底是谁透露给您的，到底是能不能办，或者是说干脆就不能办，是公房，不建议您去买，因为这个在产权没有明细的情况下去盲目的买房子，那后续可能要面对一个纠纷问题。 没有房产证的房子，大家都不要，不，其实尽量的不买啊。 对。 但是如果说您真觉得它价格可能比别的要便宜很多的话，那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律师陪同您去把这个合同一定要签好。 嗯， 以防出现很多的这种细节上的事儿造成的，比如说以后打官司啊，或者是纠纷啊等等，就比较麻烦。来看下一个问题。李小伟问说，婚前购房写的我的名字，贷款没有还完，婚后能加媳妇的名吗？ 对，贷款还完了才能加。贷款要还完。 然后 跟刚才那个 时候也挺简单的。 对，加名非常简单，跟那个刚才那个朋友一样。 对， 就是说现在正在还款呢，这样的房子是不能像这种比如说过户，包括加名简名都是不可以的。那如果您真的想就是说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把这个房子过户到自己的名下，那只能走买卖或者赠与。 好的，来看下面的一个信息。说婆婆的房子满五不唯一，说怎么样给儿子最省税费，是买卖呀还是赠与啊？那就只能是赠与的。对吧？ 那如果是说这个产权满五年了，但是说不是像这位朋友是不是唯一的住房啊，可以走这种赠与的手续，相对来说这个费用啊少一些。 而且还有一点，走赠与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满五年还能继续保持。 对 啊，因为赠与嘛，它只是一个亲属之间的一个就是一个形式嘛。虽然可能要交一部分3%的税啊，但是呢就是如果你以后还想把这个房子比如说出售啊，置换啊等等，你这个满五的这个房子还是可以保留的。就比如说之前是儿子的名字，现在换成父母的名字，但是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要像如果走买卖的话，那可能你就得从零开始了，从第一年开始了。但是走赠与的话，你这个五年是可以保留的。 对，大家其实可以记住一点啊，就是说满五唯一的房子，有这种情况的房子是走买卖是最合适的。如果不是满五唯一的，一般 当然你也得看啊，你这房子如果是属于这个非普的，那得另说啊。 是， 对，得另说。就是普通住宅的话，你要满五唯一，那肯定是走这个买卖，相对来说比较值，因为它是1%的契税嘛，对吧？好，来看下面一条朋友的信息啊。这个新奥问说，全款在重庆买了套房，北京又准备买，北京的户口，那北京算首套吗？对公积金有影响吗？算首套吧。 对，现在咱们北京的这个政策啊，如果是您是算是商贷是认定标准，就是认房又认贷，那您既在重庆买了房，但是您没有去贷款，那在北京买是可以算首套的。那公积金贷款有影响吗？公积金贷款也没有影响，公积金是认房不认贷。那如果只要是您在北京之前没有房，您名下没有房呢，那公积金贷款您就算首套。那有的人其实有一个困惑，就是说我现在有一套房，那我把这套房卖了，我再公积金贷款算首套吗？公积金贷款的认定标准是这样的， 您在公，您在那个房屋系统里查到您名下，只要您名下没有房子，就算您名下名房没房。 嗯， 也就是说，如果您把您北京的唯一一套房卖了，再公积金贷款，还是算首套的。 好的，来看下一个信息啊。有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就是像国风美堂啊、金华华府、金悦华府啊、公园乐府啊、领袖谷，这些好像都是二手房了吧？ 嗯，对 啊，说这几个楼盘都属于昌平回龙观区域的，说那哪个更好一点呢？ 其实，在回龙观买二手房的这些购房人朋友，其实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几个楼盘之间去做一个选择。 嗯， 那这几个楼盘呢，虽然是同区域同配套，但是在小区的内部环境跟交通方面啊，也有一些微小的差别。首先呢，国风美堂它是有两条地铁的，它的相对来说它的交通更好一些。那它是首开的开发商，物业也是首开的。那物业这块呢，可以说是中规中矩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可以参考首开的别的其他的北京的项目啊。那公园乐府呢，它首先比较有优势的就是它的小区内部的环境还不错，它的绿化还挺好的。那它的有一个劣势就是说，它没有像国风美堂似的，它可能有临两条地铁，所以说它在交通方面还是不如国风美堂的。那金悦华府呢，它的价格是这三个小区二手房小区里它的价格是最高的。那万科的物业相对来说在这三个项目来说它是最好的，比较完善吧。那有劣势也有，就是说它的户型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出色，没有那么出色。 不管您是怎么选这几个房子哈，首先一个我觉得交通很重要。因为毕竟比如说你要是上班啊还什么的，每天都需要用得到哈，所以要选一个你觉得交通最舒服的，然后你自己感觉走起来最合适的啊。这个要您自己亲自去考察。然后另外一个就到小区里去转二手房嘛， 对， 你想怎么转都行。二手啊，你其实很多朋友一进到二手小区里面，你就能自己感觉到我喜不喜欢这里。 是， 对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表面上文字上去看这几个地方，从一些理性上去分析的时候，可能不能够最终就是这个结果啊，还是我们亲自去体验和感受。然后户型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倒是不用说特别的纠结，因为主要是您要看它好不好改。哎，我觉得这个是个事儿。就是如果比如说这个户型，虽然你可能刚开始觉得不是特别好，但是它很多的墙体其实是可以动的。啊，你可以改的，而且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变的话，那我就觉得这个就不是硬伤。 对，还得看后期改造的空间。 没错。 但是朝向呢，可能，朝向就不能改了。所以说，朝向这块您要慎重的选择。如果真的是想买南北通透，那如果您买了一个纯南的或者是东西向的，那后期住起来真的会非常的不舒服。 反正啊，朝向这事儿啊，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看得太重了，没有那么的复杂。这个不一定非得是南北的啊，就是东西也有东西的好处，是吧？而且楼房我觉得西晒根本不是说那么的难受啊。这个因为现在房子算比较新嘛，你要是说买七八十年代的那种，可能相对会有一些。好，来看下面一条问题，说已经在北京东南四环边上购房了，那去年满五年，明年小孩呢上一年级，孩子呢是京籍的集体户，现在呢把房子挂出去准备换房，卖了房子还贷加上手中估计能筹到大概320万左右，想问换哪儿的房子？那现在考虑是东城像天坛的这种小两居，或者是潘家园，北工大的小三居。那考虑上学的话呢，您再看一下哪个更加合适。还有就是他可能是先卖后买呢，还是先买后卖呢？问题比较多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这位朋友看的这个三个区域啊，它的学区的属性都没有那么强，如果是320万的话，其实可以选择面也比较有限。那像推荐啊，去东城的这个安郊片区，然后朝阳比较好的这种望京片区，去看一看，还有安贞片区去看一看。那他这位朋友选的这个天坛、潘家园跟北工大这三个片区的学区的属性都没有那么强。那如果您就是考虑给孩子上学的话，还建议再看看别的片区。 所以说哈，就是基本上可能我觉得你如果说哈，要想这个 考虑这个房子的话， 嗯， 还是踏踏实实的考虑这几个地儿的房子， 嗯， 就是附属的，比如说像小学这个事儿吧，基本上就是这个，因为它也没有说，比如像西城，像哪个地方就一定就怎么着了， 是的， 所以千万不要以这个作为一个买房的标准， 嗯， 我觉得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嗯， 因为很多东西还是我们需要去住啊，并不是说我要它的一些附加的功能，对吧？ 对， 当然你附加功能有，或者说更好一点，那也没关系。但是如果说不是说特别的强的话，你也不要强求啊。 嗯， 好，我们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说有朋友说在北京工作，像固安、涿州、香河那个地方的买房，说更加哪个更加有发展吧？ 这个发展不知道您指的是，它的别的属性，还是说居住属性啊？那如果您在北京工作的话，首先您在固安、涿州、香河去买房，如果是每天的通勤，肯定是不可能的。那如果现在京周边的房价都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三个区啊，从发展来说，从交通来说啊，那肯定是像香河还是离北京比较近一些的。那固安跟涿州有高铁啊，它可能在从涿州到西站，这个交通属性还是相对好一些的。但是如果是您想着它的投机属性，其实是不建议的。那京周边地区现在的房价处于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包括今年年初也有媒体报道，那燕郊的房价已经跌了挺多了，所以说大家还是要考虑京周边房子的真正的居住属性，而不是它的投机属性。 我觉得像北京啊，这个如果说这几个地方以自住啊，或者说兼顾未来发展的话，那我个人还是觉得可能固安更好一点。 嗯， 就是个人觉得哈，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呢是可能我们固安那边到时候会有一些，比如说地铁线路啊，然后或者说包括以后那边新机场啊等等哈，而且那边的发展应该还是会不错的。你想这个，比如机场也好，或者说等到有这些地铁线路也好，它肯定会带动周边的一些配套。对吧？ 嗯， 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发展，这样的话，在那边自住的话呢，比如说以后你要能在那边上班啊，或者怎样，其实都还是不错的。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那今天我们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有时间吧，再继续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我们来说说关于这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哈。我们明天再见。 有媒体曝光了一份 C 罗的体检报告，33岁的他体脂率仅为7%，比足球运动员的平均水平还要低3%，而肌肉含量高达50%，堪比健美运动员。33岁的 C 罗却拥有着23岁的身体，这样的好身体啊，估计是很多朋友都梦寐以求的。 没错，但这样的身体素质可不是天生就有的。据说 C 罗的自律性很强，从不喝碳酸饮料，连洗澡的时候都在做俯卧撑。再看看现在的我，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着，能坐着绝不站着，就连做推拿的时候，按摩师傅都说，小姑娘，你的颈椎硬的就像50岁一样。可见啊，好的生活习惯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 那是当然了，不说其他的，您就看看那些坚持吃海参的朋友，到了50岁之后还能跑能跳能唱能笑，爬山旅游社团活动，就算退了休也一样可以享受到精彩的生活。 嗯， 所以呢，建议您啊，从现在开始做一点小小的改变，每周给自己和家人做一顿15块钱的野生海参吃。 是的，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今天直接给您一盒的裸价体验机会，原价1999元一盒的鲜鲜进口野生海参，现场价惠民普及，凡是打进40071066108，每盒补贴1300块钱，只要699元，这一盒200克40多头左右，划算到这每头海参啊只要15块钱。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我们还要再送给大家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一杯在手。泡发无忧，每一根啊都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 是 营养丰富， 口感 Q 弹。4007106108， 手机号是7319的朋友订购两盒海参，说现在20岁的身体熬成40岁的情况已经是不稀奇了， 嗯， 只希望自己呢可以健康一点。 对， 9940的朋友订购了4盒，说40岁的夹心生活只有自己知道，父母已老，孩子尚小，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生活太不容易，所以呢就更需要好身体来保护我的小家庭。 新宇轩的地中海野生海参都是一级品的，看起来漂亮，吃起来好吃，现在起订购成功。免费送身到家，不满意还可以直接拒收，不收取一分钱的费用。 对， 想想看，600多块钱，也许我们给爸妈他们都不会要的，请朋友吃顿饭呢，可能都不够。但今天699元带回家的是一个季度的海参，呵护身体，拥抱明天，这才是生活的态度。 嗯，没错。 4007106108，4007106108。 嗯，最后一分钟了，打进4007106108，原价1999元一盒的鲜鱼鲜海参，现在立减1300，只要699，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给您。4007106108，4007106108。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